穿过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我是刘慧，午后三点钟，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国庆到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有没有朋友是避开了前几天出行的高峰，想抓住假期的尾巴，在今天出行的呢？不过临近假期结束，也会迎来返程的高峰啊，所以大家还是要规划好自己的时间，做好合理安全的出行计划。如果此刻的你正在路上，不妨和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今天的音乐。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哈？一年当中似乎只有在这七天有一些歌曲才能够和我们达到共鸣最大化。今天会有很多你熟悉的久违的旋律，但是很奇怪，当他们再次响起时，你会有一种内心的澎湃感，你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和认同感。当这样的一些情愫在我们身边升腾起来时，我们所听到的那首歌就变得不一样了，因为你知道这是你需要的一种情感表达。我们都很喜欢的王菲在最近有不少好歌，比如弯，比如如愿。今天邀请你和她一同来进行一场隔空的对唱，就是这首我和我的祖国。传唱度很高，我们都很熟悉的作品。还记得这首歌曲的同名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上映的时候，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看了之后都非常有感触。其实千言万语都可以汇成一句话，我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而感到骄傲。这首歌创作于1985年，原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著名歌唱家李谷一。 而歌手王菲的翻唱其实又是带来了另外一种感觉，有人说感觉像是小女孩在跟母亲撒着娇，有人说好像缺了一点磅礴的力量，不知道你的感受会是怎样的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将对祖国的这份热爱通过音乐的方式传递给了更多人。时代在进步，歌曲的风格也在不断变化，但只要爱国的那颗心意不变，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歌曲的传唱者，对吧？ 如果说刚才我和我的祖国是委婉地表达了我们对祖国的热爱，那么这一首来自歌手韩磊的《我爱你中国》，可以说是那种直抒胸臆的情感非常坚定有力地表达了。歌词里有我们对祖国山水田园的刻画和赞美，韩磊一直是用他这种很有力的声音给我们表达出了对祖国每一寸土地的满腔热爱和真挚的情谊。那此时此刻，无论您是身在北京还是异国他乡，我想只要你倾听到这样的歌声，只要你有一点点被这样的歌声触动到，那就是你的一份爱国心在为这个国情而全权跳动。这样深沉的爱不在音乐当中，你是完全不会意识到的。 你和太阳一同升起，映红中国每寸土地，你和共和国血脉相依，共同走过半个世纪，半个世纪，五星红旗啊，五星将中华民族的心连在一起，五星红旗，哦，五星红旗，你让全世界中国人扬眉吐气。 来自歌手吉克隽逸致敬经典的歌曲《五星红旗》，和原唱不一样，他加入了一些自己独特的演唱方式，唱出了自己对于红旗的理解和情感，也是唱出了新生代的一种致敬方式，不自觉的就会给我们带来一种相当有感染力的感觉。我想这就是经典的魅力吧。谢谢歌手们这些年来给我们用心的演绎着经典，传承着经典。 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国庆特别节目之听见经典，欢迎你继续收听。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把我们浓浓的心爱照亮，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 歌手胡彦斌进行的经典翻唱歌曲《北京的金山上》，是一首藏民族风格很浓郁的歌曲，据说原来是一首很古老的酒歌。今天胡彦斌用自己的方式带来了对革命先辈的一份情谊，虽然像他一样更多的年轻人并没有经历过那些艰辛的岁月，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感受到各族人民对于祖国的那份爱。我想这是经由音乐这座神奇的桥梁达成的理解方式。其实这样一种跨越时空的碰撞真的让人特别心动。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传承最好的执行导演。 完全河水亲友亲妹，我便斗笠送红军，军爱民来爱民勇军，居民团结一家亲，一家亲，万泉河水。 情内，我便斗笠送红军，君爱民来爱民勇军，军民团结大敌人，大敌人。 歌手丽娜翻唱的《万泉河水清又清》这首歌曲，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有一定年纪的朋友一定不陌生，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当中的一首配歌，也因此开创了芭蕾舞剧载歌载舞的一种新的形式。由年轻的歌手丽娜翻唱的这一版，我们可以听到是格外轻柔的，把军民之间的那种情感表达得更加细腻和亲切。经典的老歌在这个时候听，是不是就很有感觉，对吧？因为我一直觉得经由音乐记录下来的情谊其实从未走远。 那是从旭日上采下的红，没有人不爱你的色彩，一张天下最美的脸，没有人不留恋你的容颜。你明亮的眼睛牵引着我，让我守在梦想眺望未来。当我离开家的时候，深情吹响号角，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

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明天明天这歌声飞遍海角天涯，飞遍海角天涯。明天明天这微笑将是片叶春花，将是片叶春花。飞遍海角天涯，飞遍海角天涯。明天明天这微笑将是片叶春花，将是片叶春花。明天明天这歌声飞遍海角天涯，飞遍海角天涯。 这首欢快的歌曲来自歌手蔡琴演绎的《歌声与微笑》庆典版，就特别适合像这样的日子。蔡琴的歌声，我们一直感受到的是一种浑厚深沉，尤其是这一首更加赋予了老歌新的韵味，充满了一种很蓬勃向上的力量，让人的心情自然就会变得很舒畅和开心起来。就像这首歌的创作者王健曾经说过的，只有静下心才会感受到快乐。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重要的是在每一天我们都能够静下心来感受生活的快乐。欢迎你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国庆特别节目之听见经典。 每个人每一年都会有那么一天，这一天与生命紧紧相连，每逢这一天总会感受妈妈的温暖，这一天的名字叫生日。每个人每一年都会有那么一天，这一天与命运息息相关，每逢这一天回味妈妈录制的甘甜，这一天的名字叫生日。相知相伴自遥远，每一年都会有那么一天，这一天与命运息息相关，每逢这一天回味妈妈录制的甘甜，这一天的名字叫生日。遥远，纵然地北天南， 刚才是歌手孙楠带来的电影《决胜时刻》当中的主题歌《生日》，我们也借着这首歌为我们伟大的祖国送上真心的生日祝愿，就像歌曲当中一句“祝你生日快乐”一样，虽然简单，但是我相信是饱含了我们每个人对祖国深情的告白。 我愿变成一颗恒星，守护海底的蜂蜜。It's magic, it's magic, 照亮你的心。To your eyes, 有多远的距离？穿过人海，别停下来，趁现在还有期待。 来自新生代实力唱将黄霄云带来的歌曲《星辰大海》，这首歌从诞生以来可以说就非常的火爆，听完之后一种青春昂扬充满希望的感觉不自觉的就迎面而来。霄云坚定的声音传递出了一种朝气的精神风貌，其实通过这种不同态度和风格的传唱方式，更为年轻的一代唱出了他们的勇气和理想。 拿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牧场有阳光，丰收的庄稼闪金波。我的手鼓纵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刹那，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唱起歌，我骑着马儿跨江河，歌声融进泉水里，流的家乡遍地歌。我的手鼓纵情唱，唱不尽美好的新生活。站在草原望北京，越唱歌越多。来来来。 深圳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起手不唱几个，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路程牛羊壮，丰收的庄稼山经过，我的手鼓纵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打起手鼓唱几个，唱得好青红似火，各族人民肩并肩，前进的道路多宽阔，我的手鼓纵情唱，快马加鞭震慑祖国，春光永远在边疆，歌声永不落。来来来 莫文蔚改编翻唱的歌曲，打起手鼓唱起歌，非常的欢快，对吧？这个国庆确实来自各民族的兄弟姐妹们都会有自己本民族的音乐语言，表达着同样的祝福。在这版翻唱当中，把经典和现代的元素相结合，欢快的节奏，优美的曲调，又增加了一份幸福的动感画面。 开放，爱情的歌儿随风飘荡，我们的心儿飞向远方，憧憬那美好的革命理想。 歌手胡夏给我们带来了一首久违的经典翻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愿这样的歌声照亮更多人，也愿大家的努力得到成倍的回报。在国庆期间，不知道大家这几天走在路面上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哈？我觉得真的是节日的气氛特别的浓烈，张灯结彩。我会想起一首歌，灯火里的中国，暖暖流淌在每个人的心上。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要请大家一起来分享张也和周深带来的这首歌。一个民族，一个流行，他们之间好像不断的在融合，又好像有一点点不断的在较着劲。我想只有音乐才会把他们结合在一起，只有音乐才会有这种巨大的包容性和创造力，有一种盛世繁华、国泰民安的场面。希望这歌声里的灯火为你带来明亮又温暖的感受，为你带来生活的安宁和幸福。你的故事，我的歌，一直在为你祝福着。感谢收听，我是刘慧，再次祝愿各位国庆快乐，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北京音乐广播将为你继续奉上好听不容错过的浪潮 Listen to One。 都市大街像一灯影婆娑，社区暖暖流淌的欢乐，远山的村落火苗闪烁，渐渐明亮小康的思索，归港的船帆从灯塔掠过，追梦脚步月下交错，广场烟火在节日诉说，星空升腾时代的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浪潮 Listen to One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十一七天乐，北网购物带您乐七天。